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79页，479页，第四行，我们还是从前面读起，从第二行读起，第二行。修诸功德，到昼夜不断，表发大心后之大心，因闻名而发心，发心后一定要修行。如果不修行呢，这个发就落空了，发心就可落空。所以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那么这就是真正的行菩萨道了。修诸大行是第19愿的全文，其中六波罗蜜也叫做六度，度度生死海，到涅槃岸。生死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确实是苦。在六道里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三善道的时间短，这是肯定的。从我们自性里面本具的烦恼，就比善心所要多。我们看81心所，佛告诉我们，我们的善心所只有11个，不善的心所有26个，超过一半还多。这就是为什么学好很难，学坏很容易。道理在此地。那么再加上50以来的习气，也是不善的习气多过善的习气。那现前6根所接触的境界，善的太少了，恶的几乎充满了，6根所接触的全都是不善，这种诱惑的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在现前的环境当中，善心所非常不容易升起。这是我们现实所看到的，所体会到的。 因果的定律是真的，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果报，现前的果报，佛说这是花报，像植物啊，它先开花。果报在后面，啊，来世呢，这叫果报，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确确实实啊，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念佛往生净土。一个是三恶道，啊，能生净土，善果啊，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啊，我们应该要知道，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啊。决定求生净土，因为我们的语言太殊胜了。啊，善导大师他说过，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今天遇的缘是无比的殊胜，这一次下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汇集的无量寿经远远的超过前面两次的汇集，啊，宋朝王龙书居士，清朝咸丰年间魏墨生居士，啊，前面两次的汇集，古大德有批评，确实有遗憾。这一次的会集圆满了，啊，就像梅光熙大师所赞叹的，确实是无量寿经的善本。我们前一代的人没遇到过，啊，前一代这个书是出来了，流通量太少了，啊，中国幅员这么大，啊，所以能够看到的人呢，确实很少，啊，到最近这些年来。才广为流通啊！我们这一代人见到了这个语言殊胜呐。那么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他收集了83种经论，110种古大德的著述，用这么多的材料来注解这一部经的经文， 这前所未有啊！啊，这是个创举啊！将西方极乐世界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读了之后，断疑生信呐，坚定信心。啊，这一生决定得生净土。啊，这个缘分稀有难逢。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到此地，啊，这是第十九愿。啊，第十九愿，闻名发心。我们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发心求生净土。这一念心，欧益大师说是无上菩提心。啊，这是真的。印光大师对欧益大师这一句话的赞叹，啊，是届时诸佛再来为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啊，他讲得好啊，完全把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本怀为我们揭露出来了。闻名而发心，发心而修行，行是行为，身口意三业。啊，身是造作，口是言语，意是念头。啊，这三业不善，就是造业。啊，修行，把这三种造作不善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修正错误的行为。修正不善的行为，这叫修行。啊，这修行两个字不能误会呀。啊，有许多人看到这两个字，认为，哎呀，吃素是修行，念经是修行，啊，念佛是修行。这是狭义的说法，这不是佛的意思。啊，佛给我们讲修行，是修正我们错误的念头，不善的念头，修正我们呢不善的言语，修善我们修正不善的行为，这叫修行。这个修行才管用啊！特别讲到吧，菩萨的六波罗蜜，《佛学大字典》有一段参考资料。啊，六度是佛教的名词术语。啊，六波罗蜜也。啊，旧称波罗蜜，翻译成中国的意思是度。啊，新称波罗蜜多。 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省掉，叫波罗蜜。具足应该是波罗蜜多。翻成中国的意思是到彼岸。我们中国人习惯称赞呢，一桩事情做得很圆满，就叫到家了。实际上，印度的波罗蜜多就是中国人讲到家的意思。我们做事情做得很好，很完美，就叫到家。这个人会烹调，烧一手好菜，这个人呢，烧菜到家了。那么像这种情形呢，我们常常遇到。无论是哪个行业，做到最圆满的时候，这人功夫到家了。波罗蜜多就是到家的意思。下面给我们列了有六种。度为度生死死海，到彼岸呢，为到涅槃岸的意思。度，也就是脱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就是六道轮回。我们能够脱离，修这六种方法，这菩萨修的。能到涅槃彼岸，涅槃是成佛，涅槃的彼岸呢就是成佛。所以这两种意思都讲得通，一个是脱离六道轮回，一个是达到涅槃彼岸。两个意思是一个意思。那波罗蜜的行法有六种。第一个是布施，第二持戒，第三忍辱，第四精进，第五禅定，第六智慧，也叫般若。人王经上卷说，六度四摄一切心，菩萨六波罗蜜跟四摄法包括了圆满的行门。菩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开这一个标准。六度前面五度是修福，福行；后面一个是智行，是智慧，以福行组成智行，以智行而断惑真理，或是烦恼迷惑颠倒智慧能断烦恼断了，真理就现前了。这叫做度生死海。不但你超越六道轮回，而且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才真正叫成佛。菩萨所修的就是这六个科目。菩萨所修的。 我们现在不是菩萨，想学学的不像啊，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知道菩萨之前是什么？是小乘呐，菩萨是大乘呐。小乘之前是什么？是天人。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修行不能立等呐，要循序而进啊，也就是说，先把人做好，人都做不好，怎么能修菩萨行？啊，依照这个方法去修，怎么苦修也是假菩萨。不是真菩萨啊，不像真菩萨，所以一定要从根扎起啊！啊，根是什么？舍善业道，啊，观无量寿经，敬业三福。不仅仅是敬重修行的指导原则啊，它确确实实是一切佛法，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都要以这个为指导原则，我们才能成就。啊，念佛不例外。这个原则是释迦牟尼佛在《观无量寿佛经》中所说的。观经是净土三经之一，那换一句话说，修净土的人决定不能够疏忽要依靠这个指导原则修啊，这就对了。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三福第一福啊，第一福是人天福啊，我们有没有把它学好？啊，孝养父母有没有做到？奉事师长有没有做到？佛法是师道，啊，佛是我们的老师，世世代代，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南无是尊敬的意思，是皈依的意思啊，本师根本的老师，佛陀教育根本的老师啊，我们自称为弟子。所以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要搞清楚。 啊，什么关系？师生关系啊。佛是老师，我们是学生啊。啊，菩萨、阿罗汉都是佛的学生，是前期的学生。我们是后期的学生，所以菩萨跟阿罗汉是我们的学长。啊，首先把关系搞清楚。对老师要尊敬，对学长也要尊敬。啊，学长修得不错，很有成就。啊，有时候啊，他要指导我们呢，我们跟他学习。啊，佛教里头，像世间学校一样，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啊，世尊当年在世，教学49年，最初12年，教阿含，小乘教。啊，人天小乘，在这个阶段。啊，之后8年，教方等。这好比是中学啊，往后22年叫般若，好比是大学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经，好比是研究所啊，它有次第的，我们学习不能劣等啊。可是净宗呢，是个特别法门。可以说，它不在这个系列。它也不出这个系列。这个系列是个特别法门。那么基础的教育要不要学呢？应当要学。啊，要没有学呢，没有学也能往生，这个就妙了。啊，我们前面读过，无逆是恶，毁谤佛法的人都可以往生。这法门广大了，不能不令人感动啊！啊，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为什么做坏事？是没人教他，他一时迷惑做错事情了啊，甚至于造忤逆施恶，毁谤佛法，这个罪比什么都重啊！啊，这是迷惑颠倒造的吗？啊，只要能够忏悔，只要能够回头，求生西方净土，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啊，对你过去这些错误啊，不计较啊。 你到极乐世界好好学习。啊，佛还是接受你，不排斥你。那么诸位晓得，只有这一门，84000法门，只有这一门。其他的法门难呐。啊，很不容易成就啊。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我们得修学，决定不能疏忽人天效法。啊，在这一方面，在中国有传统的儒释道三家的教学。啊，特别是儒家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从这个地方扎根。啊，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提倡《弟子规》，用意就在此地。啊，把做人的教育弥补过来，啊，我们学佛这就顺理成章了，啊，所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落实在《弟子规》，不能不重视。我们自己死心塌地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啊，忏悔业障就行了。可是如果要发心讲经教学度化众生，哦，那这个扎根的教育就非常重要了。你将来教学能不能成功，决定在基础，这根厚不厚？啊，没有儒释道的三个根，你将来教学的成就一定是很有限的。啊，这非常重要。啊，所以敬业三福这第一条就是扎根教育，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后面修持善业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有这个根呢，我们才学习学佛，才入佛门，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矣。啊，众戒众是众多。啊，三藏经典里面的律部是很大的分量。啊，律藏的根是沙弥律仪。啊，十条戒，24门为仪。这是佛法里头的根本戒。啊，在家学佛，根本戒是五戒。啊，五戒是什么？啊，出家的根本戒是沙弥律仪。 啊，不做到，就等于这棵树啊，没有根。怎么样去培植它？它都没有办法开花结果，没根。啊，不能够建立。所以这个重要啊，这些根本具足坚固了，六波罗蜜就起用了。啊，但是六波罗蜜之前，这净业三福第三条，第三条是大乘，第一句发菩提心。这个地方文明发心了，发心之后真正修行，用什么心呢？用菩提心。所以这六条啊，就是菩萨道。我们今天不是菩提心，修这六种是六种福报，人天福报。这个要知道，用菩提心呢，那它就是菩萨道。啊，看我们用的是什么心。啊，六条在思想上讲没有两样，用心不一样。啊，这个前面三条我们学过，现在我们重复再讲一遍。啊，今天有许多新的同学在此地，你们没有听到。啊，第一呢，布施。啊，布施有三种，有财施，有法施，有无畏施。啊，修布施的目的何在呢？度艰难，烦恼里头最重的一种。啊，艰是吝啬，自己所拥有的不肯施舍给别人，啊，这叫坚定。贪呢，自己没有得到的，希望能得到，贪而无厌呐，贪名、贪财、贪利，现在在这个世界，贪的对象无欲弃情，这个贪的行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层次了。对自己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我们居住的地球也感染了严重的灾难。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 贪心啊，这讲对外所感应的是水灾、江河泛滥、海水上升，这什么原因呢？居住地球上的艰难所造成的啊，因在这个地方啊。带给我们的太可怕了啊！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嗔恚愚痴带给我们的是风灾啊，傲慢带给我们的是地震，怀疑，对圣教怀疑，对善法怀疑，对因果怀疑，所带来的是山崩地陷啊，高山倒下来了。现在到处听到什么土石流，啊，地，大地突然陷下去了，这是怀疑感的，你看多可怕！这些灾难不是自然灾害啊，是我们不善心行所招感的。啊，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是最健康的，而是我们破坏了地球自然生态带来的灾难。啊，同样一个道理，这些灾难也可以反映在我们自己身体里面，五脏六腑啊，带来许多的病痛啊，乃至于死亡。啊，所以佛第一个教我们修布施，布施就是放下啊，第一个是财施，第二个是法施，第三个是无畏施啊。财是财无，有内财有外财，外财就是身外之物，内财是自己身体啊。我们在家里面帮助家人做家事，用我们的身体为家人服务，这都是财布施啊。啊，我们这个道场许多同修在这里做义工，内财布施啊，这个功德比出钱的功德更大啊。出钱的什么是外财布施啊，在这边服务呢是内财布施啊，内财比外财功德大了。啊，修布施要用无我的心，起心动念不想自己啊，都想到别人我怎样爱护他，怎样关怀他，怎样照顾他，怎样帮助他，尽心尽力啊，做得圆满， 啊，这是修布施的心态啊。啊，布施里面最重要的是发布施。发布施，一个是这个发了，我们从自己身体做出来给人看，啊，表法，给大家做一个好的榜样，啊，这六个项目都可以做，啊，我们在服务的方面非常大方，服务这一面就是布施。无论是内财布施、外财布施，啊，很大方，没有吝惜，能够损己利人，这就有功德了。啊，发布施，譬如佛教给我们这个六波罗蜜，我们做到了。啊，佛教给我们孝亲尊师，我们做到了。我们做给别人看。这叫身教啊。啊，佛门弟子，把佛陀的教诲啊，统统做出来。心常常想着佛陀教诲，口里常常念着佛陀教诲，身体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啊，做出一个好榜样，给人看。要常年去做，要不间断地做，啊，现在在短时间做收不到效果啊，啊，因为这个时代众生的恶习气太重了，染污的时间太长，不是短时间能够转得过来的，啊，真正转过来是要一段时间，啊，一般讲三年五载，啊，所以在这个时期帮助众生是很辛苦的一桩事情，那就得修忍辱波罗蜜，你要能忍才能成就啊，你不能忍啊，成就不了啊，而且怎么？而且人到底呀、啊，我活一天就干一天呐、啊！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他老人家事先的八相成道，一生一天都不松懈。一天都不肯空过，啊，真干，啊，所以他的教学成功，大家相信他，啊，他没有妄语，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啊，第三种无为布施，别人有恐怖有危惧，你帮助他离开一切恐怖，让他身心安稳，这叫无为布施。啊，那么今天的世界灾难频繁， 很多人心浮气躁啊。这个心呢，它就是定不下来。忧虑很多。恐怖也很多。怎样帮助他？大家在一起学习圣贤的教诲，学习佛法，让我们心情定下来。即使是有灾难，也不惊不怖，也不恐怖，心是清净的，心是安定的，清净心就生智慧，智慧就帮助我们平安度过，这是属于无微不至啊！所以讲经教学。做榜样给人看，这三种布施通通具足，都在其中啊，应当学习。悭贪这个念头断掉了，没有了，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所以它圆满不是在事上，是在下面所讲的烦恼，这是六种严重的烦恼。佛用六种方法来应对。布施度悭贪，持戒度毁犯，忍辱度成慧，精进度懈怠，禅定度散乱，般若度愚痴。所以下面这六条是我们严重的烦恼。佛用这六种方法帮助我们把这些烦恼化解掉。通通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你都要学会用，怎样才能够学会用？那你就必须把《弟子规》学好，你就会用了。感应篇学好，十善业道学好，自然会用。你全都用上了。今天我们学得不错，都懂了，也都能讲了，讲得天花乱坠，做不到，不知道从哪里做起。这是什么呢？我们的基础教育没下过功夫，所以基本功很重要。一定要记住《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仪》是基本功，必须在这上扎根。六度你没问题，都在你日常生活当中。普贤十愿，阿弥陀佛48愿，通通能做到啊，通通能落实啊，往生哪有没有把握的道理？不但决定能生，而且品位很高啊。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能成就。在这部经、这部注解里头，为我们详细说明这些道理。你都明白了，都懂得了，你深信不疑。你有很好的心情，愉快的心情来学习这一门功课。第二，持戒，戒有律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这个范围讲非常广大。律仪戒是有戒条的，戒律威仪都是用文字写下来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教导我们的，这叫律仪。那后面两种呢，律仪戒里头没有的。律仪戒里头没有不善的事情要不要断，善的事情要不要修，要断，恶要断，善要修，那就包括在后面这两条里头，这范围就广大了。比如说律仪戒里头没有说不吸烟，你看抽烟呢，抽烟不犯戒，戒条里都没有这条啊，甚至出家人也抽烟，戒里都没有这条啊。这一条属于摄善法戒。我们晓得抽烟样子不好看呢。那就有摄威仪。抽烟对身体不好，会带来的疾病，这不是好事情啊。虽然佛没有说，不能说佛没有说的我就可以做，佛没有说的不能做。比如现在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用不少的时间就看电视。电视的内容是什么呢？都杀盗淫妄，不是善的，全都是不善的。看电视什么呢？看电视接受染污，你们想想对不对？每一天为什么不拿这个时间去念佛去了？为什么不拿这个时间去听经去呢？而且接受这染污呢？这些染污天天接受多了，你就迷惑颠倒了。你怎么能不造恶业？你造的恶业将来果报在三途啊。谁把你送三途啊？电视。每一天看电视你就慢慢上瘾了，就中毒了。后面的果报是三恶道。这个释迦牟尼佛戒里头没有说叫我们不看电视啊。你就拼命看去了。这戒里都没有，这也叫摄善法戒。为什么呢？对自己有利益的要遵守，对自己没有利益的要远离， 戒律上没有，我们也要遵守。啊，这一类的叫摄善法，另外一类的人对众生有好有利益的，对我们有利益，对社会大众有利益，这种事情要做，要认真努力去做。啊，这叫做饶业有情见。啊，所以有情众生，对他们有利益，有很好的利益，叫饶益。饶是丰饶，啊，有很大的利益，有很好的利益。这个很重要啊，那这不能疏忽啊。啊，这些呢，在戒律的都没有这条文的。啊，所以我们要把持戒的精神搞清楚，要把持戒的精神发扬光大，做到尽善尽美。啊，持戒精神，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列一戒里面最基本的五戒十善，啊，这学佛的人必须要遵守啊！不要看他这个东西很小啊，他不小啊，小乘阿罗汉，将十善业道啊扩展到三千条，只有十条，扩展到三千条，叫三千为一。菩萨更厉害，菩萨把这个十条啊，扩张到八万四千条，叫八万四千细心。啊，它基本就是十善业道啊。你怎么可以小看它？十善业道修圆满了啊，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啊，那是什么呢？成佛了。啊，我们看到一些佛像啊，古时候人画的佛像常常看到佛像头顶上有个圆光，我们后面毗卢遮那佛头顶上也有佛光啊，但是有些佛像呢，这个佛光的顶上写了三个字，多半是用梵文写的啊，也有用藏文写的，中文写的也有。这三个字叫嗡阿吽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善业道啊。嗡是身，阿是口，弘是意，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达到大圆满就成佛了啊！大圆满是八万四千细心所以佛法里头开豁不可思议，开始展开，或是归纳啊，归纳只有十句十条，展开八万四千 大乘菩萨修的六义解。啊，这些我们要遵守。除六义戒之外，摄善法界这个意思要懂。啊，饶益有情就是利益众生。凡是对众生有真实利益的事情，要做。啊，你遇到了，有这个缘分不做，你就错了。啊，10年前，我在澳洲。啊，遇到美国911事件，昆士兰大学的校长，啊，跟格里菲大学这两个学校校长，啊，来找我，希望我们帮助学校。来研究真正用和平的方法来化解冲突，来促进社会安定和平，这个是饶益有情啊。啊，这个戒律里头没有啊，对社会，啊，对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有帮助。啊，我们遇到这个缘分了，要不要做？要做，要积极去做。啊，没有这个缘分，我们不去找这个事情做。有这个缘分了，找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能不做吗？啊，这个做这个事情很辛苦，要到处奔波。啊，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我们接到通知，就得准备去参加会议，啊，走了许多国家，啊，为什么饶益有情？啊，怎么样辛苦也要去，不能回避。这一条戒是度毁犯，啊，犯戒毁戒，现在这个世界毁犯是最平常的，不仅仅是佛教啊。啊，我们参与国际这些活动，接触的面就大了。啊，我们深深感觉到，今天整个世界这个动乱的原因， 啊，全部都是教育的，出了问题。佛教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个个都是佛了，个个都是佛，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真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没人教，他就走了样子了。啊，我们读《华严经》，看华藏世界；读《无量寿经》，看极乐世界。啊，导师，极乐世界的导师是阿弥陀佛，华藏世界的导师是毗卢遮那佛，天天都在讲经教学，没中断呐。所以那个世界治理的那么好，啊，中国古代的社会。啊，这些帝王有智慧，有德行呐！啊，经常不断的礼请儒释道的高人，现在说专家学者啊。请他们到宫廷里面讲学，啊，儒释道的高人呐，啊，受过失的礼遇，啊，皇帝封他们为过失。代替皇上啊，教化众生啊，他们肩负教学的责任，叫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宗教。啊，中国宗教这两个意思好。啊，宗是什么意思？我们查查词典。啊，这个字有很多意思，其中有三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意思是重要的，第三个意思是遵从的。啊，大家尊重、崇尚，有这个意思在里头。你教呢？教是教育、教学、教化。宗教合起来是什么？是社会、是人民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啊，这个东西要丢掉不要了，社会就乱了。啊，他教的内容，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内容最重要是扎根教育，啊，伦理的教育。伦理是讲什么？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这叫伦理啊！啊，关系明白了， 如何把关系处好，这是教育啊，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宗教的教育，佛教的这个宗教教育是什么呢？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佛教里头没有神学，其他宗教里头有。佛教里没有神学，啊，佛教里头确实有哲学，有科学。啊，这五个项目，伦理、道德、因果、科学、哲学，都达到登峰造极。啊，这是现代最近30年来量子力学家他们所发现的啊，宇宙的奥秘，做成的报告，我们看到了啊，居然跟大乘经上讲的一样。释迦牟尼佛3000年讲的，现在这些科学家把佛说的证明了。啊，佛所说的万法皆空，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全被这些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这些都非常非常难懂，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很难懂啊。啊，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科学家，啊，他们的报告对我们帮助太大了。啊，我们在佛经上这些疑难的地方，啊。很不容易理解的地方，看了科学报告全懂了。啊，把我们的疑惑全解除了。啊，让我们知道，佛法确实是科学，是哲学。啊，宇宙的缘起，科学说是大爆炸。啊，佛法里面说不是的，不是爆炸，一时顿现。啊，这个被现代的科学家证实。啊，佛法讲因缘生法，这个科学家又发现了。啊，科学家说，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是互相有联系的，他用的名字叫纠缠。啊，互相纠缠在一起产生的现象。啊，是没有一样东西，无论是物质或者是精神，都不可能单独生存。就是单独毫无意义。啊，一定是许多啊重叠在一起。啊，才有意义出现。啊，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因缘生法。啊，常说的四缘：亲因缘、 所缘缘，无见缘，增上缘。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二三十年，佛教不是宗教了，从宗教里走出来了，它是什么？它是科学，是哲学。啊，而且是今天所谓尖端的科学，尖端的哲学。这里头确实有大学问呐。啊，经典上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认真学习，把经典的理论变成我们的思想，把经典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的言行，真的理了。这个利益，方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无量寿经上所说的真实之利，啊，真实的利益，你不学不知道啊，你学就知道了。第三呢，忍辱。忍辱有僧人，有法人，有无僧法人，他都成慧。啊，我们的成慧的念头没有了。啊，你这一生呢，再不会发脾气了。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啊，你还会发脾气，你没忍呐。啊，你要修忍辱波罗蜜，啊，不能忍。三藏法书里头说，忍即忍耐。为菩萨了，与一切众生不嗔不恼，如慈母爱子。我们能做到吗？与一切众生不生嗔恚，不生烦恼。菩萨为什么能做到？两个原因。第一个，从理上来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相有性空，事有理无。啊，这叫什么？这看破了，所以他如如不动，不会被外头境界所转。他永远守住清净平等觉。啊，所以他不会嗔恨，不会生烦恼。这是从理上说的。从事上讲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一体还会生嗔恚吗？还会生烦恼吗？啊，我想我们同学也许有这种情形，啊，自己遇到过。牙齿不小心呢，把舌头咬破了，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那么舌头要不要去报复牙齿呢？要不要恨他呢？为什么舌头能忍辱了，不生嗔恚心呢？还要维持良好关系，为什么？一体。从事实上讲，这个是佛之道，菩萨之道。哪个菩萨呢？化身菩萨。他们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到诸佛如来，下面到地狱众生，跟我一体呀，不能分割。外面呢，旁及花草树木、山河大地，跟自己还也是一体。就像做梦，梦中境界，梦中有人，有物，有树木花草，有山河大地，从哪来的？都是自己意识里头变现的，绝对不会有个东西跑到你梦中，所以梦中全是自己，自己心变现的。梦里头许多人都是自己变现的，你要梦到佛菩萨，那也是自己变现的。离开自心以外，梦中无有一物。我们眼前这个境界就像做梦一样啊！永嘉大师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就六道轮回啊。觉后空空无大千，他要是醒过来了，梦醒了，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了。六道轮回梦醒了，醒过来是什么样子呢？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醒过来了，看到是这个境界。六道没有。四圣还是在梦中，六道轮回是卧梦，四圣法界是美梦，不是卧梦，但是还在梦中。这个梦中要破了之后，醒过来了，那就好了，醒过来就成佛了。佛是什么境界呢？佛是一真法界。你看，一真对设法界，设法界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虚妄的法界没有了，真实法界现前了，叫一真。一真就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那你要记住，同时也是自己的十报庄严土。众生跟佛是一不是二，同体呀，同一个自信呐，不是两个，心心识别。心是一个。识就不一样了，识是妄心，真心是一个，能生能现是真心呐，所以它是一体。妄心是迷惑，不知道是一体。以为只有自己身是自己，身外跟我不是一体。这是完全错误。佛与大菩萨， 化身菩萨对这桩事情清清楚楚，所以他遇到善缘、好事、喜欢，并不激动；遇到恶事、不善，不生嗔恚，不生烦恼，这叫僧人呐。下面呢有个比喻，如慈母爱子，母亲对自己的儿女，儿女在小的时候，3、4岁，还不是很懂事，做错了事情，不会真的生嗔恚，也不会有怨恨。会好好的调教儿女，让他们慢慢认识，建立他们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这种能力。特别是父母做出榜样给他看，这个榜样就是《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所以这个东西不是教小孩念的。不是讲给小孩听的，不是。那个教法你完全错了。而是父母依照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把它做到，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让婴儿从一出生就看到，就听到，接触到，他自自然然在模仿，在学习。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3岁看80。他从出生到3岁，1000天。这1000天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呢，他看到了这个根深蒂固，他全学会了。所以这种教育叫身教啊，它不是言教啊。父母要真把它做出来呀，这个婴儿3岁以前，接触他的大人都要懂得这个规矩，在他面前行为言语要端庄，不可以让他看成负面的、不善的，不可以让他接触到。这个根就扎稳了，所谓是3岁看80，他80岁都不会改变，根深蒂固啊！这种教育，我这种年龄都没有接受过。我们中国这个教育，疏忽了200百年。 啊，满清的末后一百年，慈禧太后执政，我们相信慈禧太后读书不多，这个人有私心，有好恶，啊，不是很善，所以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尊重，对于佛法不尊重。满清历代帝王都是佛门弟子，啊，都是皈依三宝的，以佛为师，啊，只有他例外。啊，你看他自称为老佛爷，把诸佛如来贬低了，他坐在当中，诸佛如来两边站。啊，这一个做法让当时这些大臣人民这上行下效啊，上面对传统文化不尊重，对佛菩萨不尊重，于是大家呢对于传统的信心，对于佛法的尊敬心呢逐渐淡薄了。这个头是他开的啊，这个罪很重啊。满清亡国到现在又是一百年啊，两百年了啊，这一百年呢破坏得干干净净啊。前面一百年这社会上还有讲学的没人做了，这个一百年连讲的人都没有了啊。所以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陌生呢，还不如外国人，外国人真有懂得的啊，有赞叹的，中国人自己反而不知道，非常陌生啊。现在再要把传统文化复兴起来，我感觉到还是要两百年的时间啊，病了两百年呢，再让他恢复健康也要两百年。啊，所以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苦日子要过。这个是无法避免的。啊，我们今天能够把传统文化这一盏灯保持不灭，那就不得了了啊，要让它开花结果啊，真正复兴总得要四代五代以后啊，我们这一代是决定看不到的。啊，那么根之根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的根丢掉了，现在补习啊，啊，补出来不是样子，总比不补好啊。啊，另外还有一桩工具，中国几千年沉船文化的工具是文言文， 如果我们把文言文丢掉了，不学了，我们的文化永远不能复兴了。啊，那就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三个灭亡了，剩下了中国，中国也会灭亡。啊，多久灭亡呢？大概100年之后就灭亡了。啊，变成历史的遗迹了。这我们今天在存亡的边缘上啊，它是能存还是能亡，都在我们的意念当中。我们不肯努力就亡了，我们肯努力它能复兴。啊，要认真，要去教这些小朋友啊，学文言文。文言文在过去200年前是亚洲的共同语言，为什么？大家都学啊，韩国人学，日本人学，越南人学啊，东南亚一些小国都学啊，他为什么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这些典籍全是文言文写的，他不学文言文，他不能直接去接受它啊，所以通通学文言文。我们说话言语不同，写字都认识，都懂。200年前呢，文言文是亚洲共同的语言呢。啊，我也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文化复兴，文言文将来是世界的语言，全世界的人都要学习。啊，为什么？中国历史文物里面的智慧方法经验太丰富了啊，全世界没有的，保存这样完整啊，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啊，你学会了这个钥匙就拿到了，你就有能力直接去阅读了。你要不会的话，四库送给你，你不能读，你每天看着它，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所以要复兴传统文化，第一个，儒释道三个根一定要扎；第二个，文言文一定要学。啊，学的人越多越好。啊，走这条路子，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复兴了。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就得用这个方法。啊，不用这个方法，做不到啊。啊，这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呢，中华民族的命脉了啊，不在这上下功夫，我们不认识它，那就看着这个民族灭亡，

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看你是用的什么心，你用的是佛心，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79页，啊，479页，第四行。讲到六波罗蜜，啊，就是六度。六度的意思非常广泛，有很多种讲法。那这一次呢，我们采取三藏法述里面的资料，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学到忍辱，忍辱里面有三条：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啊，前面我们学过了生忍，现在看法忍。生是一切众生，要学着对一切众生呢都不发脾气，啊，这个就是生人的意思。一切众生造什么样的罪过都不发脾气，要心平气和，才能把问题真正解决。发脾气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啊，双方面情绪都不好，啊，这个一定啊要避免。啊，那么今天学第二个法忍，为别教菩萨，啊，与实行为重，修习假观，虽知一切法空无所有，而能假离一切法，化诸众生。这个化是教化，啊，教化众生。与假法当中呢，人口人证，这叫法人。人这个字有同意的意思，有许可的意思，也有肯定的意思。啊，法真的是假法，不但六道是假的，设法界也是假的。啊，因为建立它的理论是假的， 建立十法界，就是十法界从哪来的，六道从哪来的，啊，我们这个宇宙，这一切万物从哪来的，全是从阿赖耶来的，啊，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所以妄心变现这些法呢，全都不是真的，就像魔术师一样，他变的一些魔术是假的，啊，所变出来的还是假的，你可别当真，啊，那么我们现在在假法里面待的时间久了，都以为是真的，啊，不知道是假的，啊，所以里面产生很多冲突，如果知道全是假的，这冲突就化解了。啊，假的还有什么好争的呢？啊，世间人所争的不过是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真正觉悟的人、明白的人，他晓得全是假的，你要都给你吧。啊，只要你喜欢，就拿去。啊，一丝毫吝啬都没有。假法里面，我在这里还得补充几句，啊，很重要。财富是假的，聪明智慧也不是真的，啊，健康长寿也不是真的，世间人都求啊，能不能求到？难。你懂得方法，懂得道理，如理如法的去求，没有求不到的。啊，这是古人常讲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一点都不错。啊，要明白这个道理。道理是什么呢？被现在科学家找到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就这个道理，啊，你想什么有什么，啊，但是这个想呢，现在科学家教给我们，你要想运用这个意念的力量，因为我们的意念是散乱的，像灯光一样，啊，灯一打开，四面八方全照到，分散了。如果把这个光集中到一点，就变成极光了，还是这么大的光，啊，集中的一点。你看分散的时候，一张纸都透不够，啊，一张纸就能把光挡住，啊，透不够。如果集中在一点变成极光，钢板都可以穿过，那个力量多大？啊，现在用激光在医学上，啊，比开刀手术简单的，开刀手术有危险，激光没有危险的，啊，它只要照不到一秒钟啊，十分之一秒，五分之一秒，啊，它就把你解决了。啊，我在前年治牙齿，这个医生就用激光，我时间很短，我还没想到他已经做好了。啊，所以佛教我们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呐。啊，意念的能力太大了。啊，佛跟我们讲，财从哪里来？你发财是果报啊，什么原因你发财的？财布施啊，这个世间人不懂啊。他如果你要懂得，这是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财富，真的是福报，你可以享受啊，不造罪业啊，越施越多。 不肯布施，用不正常手段得到的财富，全是你命中有的，你说你冤不冤枉？只不过呢，你得来的时间晚一点，你用非正常的手段，很快的就得来，全是命里有的，命里要没有的，这个财富得来的话，不是生大病啊，就是出大乱子，出灾祸。你命都保不住了。我说没有那么大的福啊，你担不起啊。就连小偷偷到的东西都是在命里有的，命里要没有啊，还没偷到被警察抓去了，那命里没有嘛。佛给我们讲这个道理是真道理啊。所以你想要财富就不是真的越是越多。我命里头没有财，也没有寿命这个我知道，我家里好多代都没有过45岁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别人给我算命，寿命45岁，我非常相信那个时候年轻，以为这是遗传以后读了《了凡四训》才晓得，原来命运是自己过去生中修的因这一生感的果报，这叫命运命运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的，与别人无关那么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变努力修善，命就好了拼命造恶的时候，那个命好命也会变成坏命那么每一天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善有恶所以说天天都有加减乘除小善小恶是加减，大善大恶是乘除就这么个道理发布施是聪明智慧的因，无为布施是健康长寿的因。你只要修这三种布施，你看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通通可以得到佛师门中有求必应，它有道理的。法是什么？法是方法，方法里头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染污的我们不要，恶的我们也不要，我们只修清净，只修善那我们的果报就好修法要忍，无论事出世间法譬如在最近这个十几年，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现象特别是佛门这些年我们走了许多国家地区多半呢我们跟华侨接触这些华侨都是学佛的看到什么现象呢？在家学佛，十善业道没有做到，没落实；出家学佛，沙弥律仪没落实这是佛法的根本戒。佛法入门呢， 第一个台阶，第一个台阶都没有上去，你怎么能够入门？怎么能够登堂入室？啊，我想了很久，这到底什么原因？啊，现代这一代跟古人比差远了。古人学佛三年五年就有很可观的成就，现在学三十年五十年没成就。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人福报比不上古人，我不相信。说现在人的智慧比不上古人，我也不相信。那到底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扎根教育。啊，我们中国这个国家民族，在全世界来说，确实是了不起。啊，不是我们自己赞叹自己，外国人都赞叹。真正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对中国没有不赞叹的，没有不向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有不少的专家学者，他们在一起研究讨论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三个都灭亡了，没有了，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他们去寻找这个因素。啊，综合得到一个结论，说大概是中国人注重家庭教育的原因。这个话是澳洲南昆大的教务，好像是教务长管教育的啊，教务长告诉我的啊，你的校长请我吃饭，他们作废，我跟他讲这个结论呢正确，一点都不错啊，中国人确实最懂得教育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找不到中国人懂得教育啊，中国人有教育的方法，有教育的经验，有教育的成果，好，这个是世界第一了啊，中国人教下一代从什么时候教起？从怀孕教起，这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胎教啊，你看历史上所记载的周朝啊，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他的祖母太姜，他自己的夫人太姒，这周家三太名字上都个太字，所以以后啊这个妻子都被称为太太，就从这儿来的啊。为什么称太太？希望啊妻子学周家三太，这个三太是圣人呐、啊，啊，教出的孩子是大圣人，文王、武王、周公，啊，孔老夫子一生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妈妈教出来的，从什么时候教啊？从怀孕就教啊，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记载，文王的母亲太任怀孕他的时候， 也不堪卧色。啊，不好看的东西不看，耳不听淫声。啊，口不出傲言，你看，身口意，三业清净呢、啊。这个孩子好养啊，出生之后听话了，啊，在没出胎之前就得到母亲的正气，啊，母亲对于身口意三业。啊，非常慎重，因为他知道会影响小孩。啊，怀孕这十个月决定不发脾气，心平气和，这还得了吗？啊，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没看到了。啊，小孩出生下来了，他眼睛睁开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模仿。啊，没出生就受感染，出生之后他就模仿。所以《弟子规》不是叫小朋友念的，不是叫他背的。《弟子规》是怎么教？是父母做出来，给小孩看，给这婴孩看。他还不会说话，还不会走路。啊，父母在家里头把《弟子规》做出来，你看，孝顺他的父母，小孩就看会了。啊，看到父母对他的父母，将来他全学会了。啊，所有的大人在婴儿面前，举止谈吐都要端庄，都不能随便。就是决定不能给他有不善的影响，所有一切不善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见，不能让他接触到，这是母亲的责任呐、啊。母亲是孩子第一个老师，启蒙的老师啊，这样带三年。啊，所以古人有一个谚语叫“三岁看八十”，现在没有了。现在没听到有人说这个话了。啊，从前有“三岁看八十”，三岁这一千天熏习下来，八十岁都不会变，把人全教好了。所以中国的教育是圣贤的教育。不管他认识字不认识字，他是圣贤呐、啊！啊，好人当中的标准好人呐、啊！啊，我们把中国祖宗留下来这样好的教育疏忽了，啊，应该疏忽了200年。日本比我们厉害。日本丢掉传统文化400年，我在日本讲经啊，有些日本法师来听，我就问他，他们告诉我，400年前日本的寺院庵堂里头讲经，你看日本大师的这注解经典的著作，《无量寿经》就有30多种著作，那多么兴旺啊！啊，最近这400多年、400年呢，没人讲经了。啊，所以我到日本这次去讲经，他们非常振奋呐、啊，啊，从来没有过。佛教是教育啊。宗教是教育，哪有教育不上课的道理？不上课算什么教育啊？啊，释迦牟尼从开悟之后， 讲经教学49年，没有一天空过。30岁开悟，79岁走的。教学49年。佛法是师道，他是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师道一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要不孝父母，就不会尊敬师长，这尊师重道。所以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他的弟子们到四面八方去讲学，教化众生。有些地方10-20年就没有了，有些地方30-40年就没有了，像阿富汗大概是700年。我们到印度尼西亚那边去看，大概也是700年。唯独在中国，传到中国来，现在2000年了，佛教还存在，其他地方没有了。这为什么？中国人重视孝道，中国人重视师道，所谓师徒如父子。学生跟老师的关系跟父子关系没有两样，老师的儿女就是自己的亲兄弟亲姐妹，一生都要互相照顾。这种文化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了，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呢。所以人家问我，我都告诉他，你看他的老祖宗干些什么。老祖宗积德修善，这个国家后代一定好。祖宗积德厚吗？我们对老祖宗要有信心呐。对老祖宗有信心，对国家就有信心。国家现在虽然不重视传统文化，也不重视儒释道三教，不要紧，慢慢他会回头，他会重视。为什么？不把儒释道，不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社会不会安定，这肯定的。我相信国家领导人希望社会安定，希望社会安定，最后还是把老祖宗搬出来，社会才会安定。我们今天把老祖宗的宝贝找回来了，群书之要。现在我看国家认同了，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中国人要学，外国人也要学了。我接触一些外国的领导人，我把这个的介绍只是口头上给他说明，听到非常欢喜，希望赶快能看到。我们第一本这个英文翻译的本子大概1个月之后可以出版了，对全世界流通。 没有不喜欢的。唐太宗当年得到这部书，手不释卷。我相信今天这个世界，许多国家人将来看的这个本子，也会像唐太宗一样手不释卷。啊，我说找到治国的方法了，找到治国的理论了。啊，这些都是法。啊，法传这么久，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忍耐，怎么能传这么久？啊，我们丢掉不久，才200年。中国这个国家，历史源远流长啊，有文字记载的历史5000年。没有文字的记载的，我相信不止5000年。啊，远古的时代靠口传。啊，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经验方法靠口传。啊，口传东西非常简单，非常精要，不会传错。啊，祖宗留下来的真理呀，永远不能改变，改变就出乱子。啊，真理从哪里的？从自信来的。老祖宗懂得人心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从哪来的呀？不是学来的。不是什么人创造发明，不是，是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叫性德。啊，本性，本有的德能。啊，老祖宗所说的五伦，五伦是道。无常，四维八德，这是德。这个里面有重复的。啊，你看重复越多的，那就越重要。啊，仁爱最重要了。啊，为什么呢？四个里头都有，五伦里头有。无论你看，父子有亲，亲爱呀、啊，五常里都有人，第一个是人，啊，四维里都有礼、义、廉、耻，啊，都是人。演绎下来的，全都从人出来的，啊，从那个父子有亲亲里头出来的，八德里头，孝悌忠信，仁爱，你看它有两个，有仁有爱，和平，啊，所以讲仁有四个字。啊，父子的亲，五常里头的人，八德里头的仁爱，四个字，这就特别重要啊！啊，义讲了三个，君臣有义。啊，五常里头仁，第二个是义，四维里头礼义。廉耻有义，讲了三个啊，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凡是讲的多的，那就很重要的德，我们总把它归纳起来12个字。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啊，这祖传的，我相信不止一万年了。啊，世世代代相传，这怎么会传错呢？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离开这个标准。啊，这是中国人的标准，一定要求到完全符合，完全符合圣人。啊，能够多份都符合是贤人，少份符合的是君子。啊，人分为三等呐。啊，乡下人、农民，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懂不懂？懂。啊，从小父母教的，都懂。啊，真叫文明古国。啊，这是中国，历久而不衰，永远不会灭亡的道理。啊，外国人发现了，他没认真去学，就很可惜。啊，这没有认真学的时候也有原因，有什么？借助第二次大战起来。社会整个动乱，是语言不殊胜了。如果在安定的社会里头，这些人发现了，啊，他们在呼吁，肯定有很多人醒悟过来，要向中国学习。啊，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回教，回教传入中国。穆罕默德还在世，啊，他是唐朝初年首人，啊，穆罕默德就呼吁他的信徒要向中国求智慧，啊，他知道东方人有智慧，啊，所以回教徒对中国有这一份感情在。啊，我们今天呢，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找回来。这个要忍辱啊，因为现在大家都迷了，都认为这个东西啊是封建的思想，啊，是从前帝王啊用这种手段巩固政权的，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好东西。啊，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不忍辱怎么能够去宣扬？最大的耐心来忍辱啊，要从自己身上做出来啊，不要先向人说，要人家看到我这个样子来问我，哎，我再讲给他听。啊，形象重要啊！什么形象？伦理道德的形象啊，因果报应的现象啊，我们在国际的场合啊，太多的人见我的面，他不问别的，说法师你怎么保养身体的？那大家对这个都很重视啊，啊，他们知道我年岁很大，我参加国际会议40多岁，啊，这个70多岁，好像73、74岁的时候， 啊，参与联合国的许多和平会议。70多人很少啊，哎，都来问我。啊，我告诉他两桩事情：心地清净，素食，啊，身体就好啊。啊，那么我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啊，他就会问佛教，啊，佛教是什么？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释迦牟尼佛教的是什么？叫伦理，叫道德，叫因果，叫科学，叫哲学，没有神学。佛教里头没有神学，啊，其他宗教有神学，佛教没有，佛教有科学。哲学啊，有意无意呀、啊，让他有个概念啊，对于这门东西产生兴趣，让他好好去研究啊。所以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没有典型，没有榜样，就没有办法把传统文化兴起来啊？为什么呢？今天人一定要亲眼看见，没有亲眼看见，怎么讲他都不相信啊。所以最近这一次我访问梵蒂冈啊，跟教宗啊第二次见面，啊，我就劝他把梵蒂冈做成天主教的示范区，啊，这次我问他，梵蒂冈面积有多大？出乎我意外，它太小了。我原先以为它有100英亩，啊，他告诉我只有50英亩，50英亩和中国300亩地，真的很小啊！啊，我问他梵蒂冈的居民，梵蒂冈是一个国家嘞，啊。这个地方居民多少？大概不到1000人，不到1000人。啊，我说很好，这个小城，希望呢，居住在小城里面的人，把天主的精神落实在这个地方。啊，居住在这个地方。要把天主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那个爱呀表现出来啊。然后我就问他，罗马城不大，是个古城啊，完全靠观光旅游过日子的啊，现在有一些古迹的时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很凌乱，现在修得很整齐，啊，很好。我说罗马有多少教堂？他告诉我有400多教堂。我说那就是400多个学校啊，每一个学校里头每一天都讲经教学，都认真学习经典。啊，经典不是讲，不是听了就算了，要把经典的教训 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我说一年，梵蒂冈就是地球上的上帝的天堂。大家到这里来参观旅游，是看看上帝的天堂，啊，把上帝天堂在这做一个模型给大家看。我说，天主教领导全世界。我这次去是这么个目的，跟他会面的。啊，教宗跟我同年，看样子身体不如我，他大概没吃素。啊，他小我一个月。啊，很难得，我们都能够互相尊重。啊，那天见面是他们一个很大的活动，所以我们的时间不长。啊，我有一份讲演，有一封信，就是我要谈的话，又怕谈话谈完了耳边风啊，就记不得了，所以我把它写出来，让他回去好好去看。啊，最近他回一封信给我，啊，很赞叹，很欢喜，看样子还是做不到，做真难呐，真不容易啊！啊，我这一次去很仔细、细心观察，枢机主教就是弘一主教啊，我一看呢。大概都是70以上，老化了，年轻人没有活力，啊，这也是他们严重的问题，啊，这是什么呢？教育，教育要重视扎根呢，根要不好啊，培养不出来。啊，现在的问题都出在这里，根没有了，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下一次到马来西亚了，要跟这些回教领袖来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把扎根教育要特别重视。啊，马来西亚回教是国教。啊，我跟他们有很好的友谊。啊，这个都是讲的法人。啊，我们的汉学院建立在马六甲，啊，得到马来西亚政府的支持，啊，先后两位首相都支持我们，啊，华侨在马来西亚有600万，啊，在学的子弟有60万，1000多个华校，100多个，不到100，60多个中学，这些校长老师。多半都是热爱传统文化的，啊，好好就带动，扎三个根，学文言文， 啊，我们的传统文化，我相信200年之后啊，会大兴于世界。我也相信文言文将来会变成世界语言，因为不能靠翻译啊，翻译靠不住，一定要亲自去读原文啊，要读原文就要学文言文，学文言文并不是难事。啊，小朋友学15岁以前，我相信一年就学成功。啊，30岁以前的人，大概要2年可以学成功。啊，一定要把年轻人抓住啊！啊，古文学里的东西，让他读诵，选择他有兴趣的，他就喜欢读了。啊，我对于文言文没有真正下过功夫，啊，也没有人教我。啊，我那点底子上看小说，看的。中国传点的传统的小说啊，你说四大部啊，三国演义啊，水浒、西游记、红楼梦，每一种我都看了5遍以上，我的国文基础这么打下来。喜欢看呢，啊，自然就看看书了。啊，这个比古文浅。啊，但是学了这些东西呢，读古文还要加一把劲，读佛经没问题。啊，佛经是变文，就是最浅的文言文。所以学东西啊要忍耐啊。那么我们看三藏法师里这段文，菩萨修习假观，这个不是假设的想象，它是事实真相。可是这种事实真相呢很难懂，一般人确实不懂啊！一切法空无所有，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四句是我读大般若经600卷我读完之后总结的。释迦牟尼佛22年就讲这桩事情。为什么是空？为什么无所有？啊，我们真正理解，真正断疑生信，是最近这2-3年。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德国的普朗克博士，这是量子力学家。啊，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一生可以说最大的贡献是研究物质， 物质到底是什么？他们用分析的方法，这物质像越分越小。80年前，欧洲这些科学家把分子，这分子最小的了。分子分裂之后，发现了原子。80年前的事情。分子是原子组成的。然后再把原子分析，发现了。原子是由电子、原子和中子组成的。越分越小。这80年之间，到今天这个累积的科学的成就，发现到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最初发现的原子，原子分析之后知道，原子是由原子核，有电子，电子绕到原子核，就像太阳系这个情形一样，很小，我们肉眼没办法看见的，电子，电子很小了，微中子是电子的。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也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是一个电子。对，现在没法子再分了。再往下分呢，物质没有了，就是佛法讲的灵虚尘，灵虚尘不能分，分了就是虚空了。真的，他把这个分析出来了。分成没有了，发现是什么呢？发现是一个能量的波，是能量的波，能量的波变成了物质现象。这个能量波是受意念控制的，就是我们念头。所以，普朗克得到最后的结论。意念是物质的基础，物质是从意念里头变现出来的，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佛法的物，这个物质呢，就是心心所的相分。你看看，80、51心所，全部都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里面产生的精神现象见分，物质现象相分，这个科学还没讲到，没有佛法说的这么详细。佛法说80、51个心所通通都有四分，那换句话说，通通都能够造成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这个比科学讲的详细，比科学讲的更清楚。所以佛法真的是高等科学。方老师早年介绍给我的是高等哲学。通过我们60年的学习，再看到今天科学报告，它是高等科学。科学跟哲学里头还解不开的谜，佛法都讲清楚了，这不能不佩服。佛法里头没有神学，没有讲到神学。现在日本一般人反对佛，不愿意听到佛，这个很可怜，他不晓得佛是什么。他把佛当作神，错了， 完全搞错了。啊，佛是什么？佛是智慧，佛是觉悟。那不要佛的时候，不要智慧，不要觉悟，不要觉悟你就迷，不要智慧你就糊涂。啊，自古以来哪个人不要智慧？啊，穆罕默德还叫信徒到东方来，向中国学智慧。啊，印度人称智慧叫佛。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呀。不能怪社会大众啊，怪佛门弟子没有把这个字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产生这么大的误会。啊，过时不在外。啊，在学佛的这些在家出家的啊，都没有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中国古代从佛教开始传到中国，后汉永明十年，啊，摩腾卓伐兰到中国，这是国家派特使请来的。啊，这两位都是印度人，他们离开印度在新疆那边传教，我们中国特使走到新疆遇到了，把他们请回国。啊，公元67年，啊，2067年就是整整2000年，现在还差一点啊。他们来了之后，这些法师就在宫廷里面讲经教学啊。帝王带着文武百官来听课啊，一直到清代，到清朝没中断过。啊，中断时候慈禧太后中断了，他把这个制度废除了。啊，不听儒释道的建议，那国家遇到困难怎么办呢？他增加迷信，他服软。啊，这一桩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我也是因为在台湾一次看到佛乱，他们请我去看。啊，我也有兴趣，因为我小时候住福建，福建佛乱的风气很深。啊，那个时候我念小学。啊，我对福建那个佛鸾我相信，因为佛鸾的人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啊，它一个像本鸡一样的，啊，造的通常是木头雕一个龙头，啊，龙舌头上里面插的就像一只鼻一样。在沙盘上写字，而且扶的人呢是拉黄包车的啊，那个时候有拉黄包车的，挑水的，卖柴的，这个行业现在全没有了 这些人都不认识字啊，在马路上随便找他来，给他几个铜板啊，让他来服务这个，居然他能够在沙盘上写出字来，字写得很工整，不潦草啊，我们小朋友在旁边围着看的时候都认识啊，把这个字记录下来，大概一个小时可以服几十个字啊，六七十个字，他写得很慢。那台湾这个不一样，是专业的啊，伏击是专业的，换一个人这个鸡就不动了，就不灵了啊，在他手上动得非常快啊，在那个盘子里动得很快，他口里念念有词，旁边人给他记录，一个小时几千字。我不相信那个啊，我认为那个有问题，所以这个事情我就向张家大师请教，他老人家就把慈禧太后这段故事告诉我啊，老师说祭坛是灵鬼附身啊，也是劝善归故啊，他也想做一点好事，冒充佛菩萨，冒充神仙，他其实呢不可靠啊。满清亡国就亡在祭坛上啊，国家重要的事情，慈禧不听这些大臣的话，一定要服软啊，看神怎么说的，他听神就亡国了啊。张家大师的话是经验之谈，所以一切法确实是空，物质没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单独的物质现象，单独的精神现象，这今天科学家提出来的毫无意义啊，而且呢他们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啊，弥勒菩萨还说出数字，这科学家没有说出数字啊，快到什么程度，弥勒菩萨告诉我，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中国人去称它为320兆，一弹指有多少个波动现象呢？320兆，科学家只是非常快速，没说出数字。那一秒钟啊，我们如果讲一秒钟可以弹5次啊，一秒钟能弹5次。那就是1600兆分之1秒，一秒钟里头波动多少次？1600兆。啊，1600兆分之1，它存在的时间真的叫毫无意义。啊，无论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是这样。啊，所以科学家讲，他们几乎全部纠缠在一起。这个纠缠什么？就像我们看电影。啊，这个是过去电影的底片。 幻灯片啊，在放映机里面放映，一秒钟放多少张呢？24张。一秒钟24张纠缠在一起，哎，你看到的画面在动了，其实它不动的，啊，没有2张完全相同的。那么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我们现在眼见色耳闻声，心里头动念头，就跟这个玩意一样。一秒钟多少张呢？1600兆。哎，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啊，一秒钟24张纠缠在一起，你已经觉得这个是，哎呀，真很逼真了。现在告诉你，一秒钟是1600兆个像这样的独立的幻灯片纠缠在一起，假的呀，不是真的呀。不但物质现象是假的，心理现象、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也是假的，什么都得不到啊！啊，弥勒菩萨后头一句结论说：“念识极微细，不可支持。”这个不可支持，就是你什么都得不到，不可得，就这个意思。啊，这把真相说明了，叫真相大白。啊，这看破了，看破之后怎么样呢？哎，我们眼前色相都在呀。啊，菩萨就借假当真。啊，凡夫不知道，以为是真的，菩萨知道，全是假的。啊，所以叫我们在一切现象里头，不要执着，不要分别，不要起心动念。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你才晓得，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你不执着，你就没有烦恼，你就没有染着。啊，你就很自在呀！啊，你生活的很快乐，很幸福啊！啊，你没有烦恼，没有忧虑。啊，知道什么？知道一切法真的是不可得。啊，对于一切法的时候，绝对没有拥有、有占有的念头，没这个念头，没有控制的念头。啊，没有主导分别这个分配的念头，这个念头都没有。你真自在，真幸福。啊，这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是什么人的生活？佛菩萨的生活，觉悟人的生活。啊，这种最高的享受，与贫富贵贱毫无关系。啊，能随一切缘，随缘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法人。啊，用这些方法教化众生，帮助这些众生觉悟，帮助众生放下。啊，你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假的。你认为你得到的是假的，不但外面境界什么都得不到，包括自己身体，包括自己的念头，都不可得。啊，何况身外之物，你就真正看破了，就看得开了，啊，不再计较了。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人，在佛法说一片慈悲， 啊，慈悲就是真正的爱。真正爱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贤首过失还原观上告诉我们的，随缘妙用，看到众生有苦难，有迷惑，有颠倒，全心全力帮助他，啊，救济他。最重要的是要教他，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啊，帮助他有这么深的认知，这不是一种容易事情。释迦牟尼佛讲般若，讲这些道理的，前面有20年的基础。啊，才讲这些事实真相。啊，前面阿含有12年，就好比是小学，基础教育。接着8年，好比是中学。啊，这8年的时候，帮助他契入大乘。啊，12年加8年，20年，然后再讲大乘经，给你讲诸法实相，就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了。啊，这一个阶段用了22年。啊，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的最主要的一个阶段，讲事实真相。最后的8年，讲法华。法华是一乘法，怎样把自己提升到究竟圆满，也就是像佛法里讲成佛。啊，成佛是达到究竟圆满。这叫一佛乘，22年般若是大乘。啊，前面20年是预备功夫啊，教学办学校一样，由浅而深呐，慢慢来呀，啊，不是一下就能搞懂的。啊，我们看科学家。从发现原子到现在80年了，啊，80年才把物质的现象真搞清楚了，精神现象差不多了，还那个根源还没发现。啊，现在科学家讲这个念头是没有原因，突然蹦出来。立刻就消失了，啊，只把这个现象，他所看到的现象告诉我们，啊，这种说法，佛在经上说过，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就是科学家今天看到的这个意念这个现象。啊，波动是新科学里面的主流了。啊，全息的这个概念都是新的主流。全息是什么？再小的物质，像小光子，再小的物质，它里面都有整个宇宙的信息。就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这电脑里面的晶片一样，啊，无论它怎么小，它里头包容东西非常多，啊，那还比不上，科学家所看到的物质现象，像小光子， 那么小的东西，里面含藏的是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通通在里头。啊，这是科学还赶不上的地方。啊，所以它真的是科学，真的是哲学。那么修法法人里面，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这个得有耐心，没有耐心半途而废了不行。长到什么程度呢？得生生世世接着干，一世的时间决定不够，没有办法达到究竟圆满。啊，像六祖慧能大彻大悟，我们是看到他这一生，过去生中他学习的没看到啊。如果你要看到过去，久远劫来都在修行呢、啊，啊，这一世当中拿到毕业证书啊，啊，你只参加他的毕业典礼，你不知道他以前那个苦头吃多少啊。啊，可是我们今天呢，真的运气太好了，遇到阿弥陀佛，遇到净土法门，啊，这是让我们省了好多好多事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就是无量寿，真的无量，不是假的。啊，阿弥陀佛无量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无量寿。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一生不但不生病，相貌永远不变，换一句话说永远年轻啊，无量寿看起来是年轻人。啊，这是什么道理？极乐世界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它不变。妄想分别执着才产生变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没有变化，所以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变化。啊，我们称它做一真法界。到这里去好啊，到这个地方去很容易去，不麻烦的、啊。只要真心、真想去，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你看，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啊，到极乐世界，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教学。啊，到极乐世界去学习去的。毕业了就成佛了，就功德圆满了。啊，不必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搞轮回啊，搞到什么时候啊？没完没了啊！啊，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现在知道了，一定要抓住。我这一生决定要成就。啊，这个要大大的发人。我就把心定在这一法上。啊，把心定在阿弥陀佛。心里面想阿弥陀佛。口里头念阿弥陀佛，身体礼拜阿弥陀佛，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多长的时间呢？我们看了许许多多人都不超过三年，就修成功了，啊，三年就能往生啊。 啊，那三年我不想往生，那等你临命终时，佛就来接引。啊，随着你的受量，佛一定来接引你。你如果说我后面还有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就要去了，大概三年，啊，佛就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是真正聪明人啊！啊，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这个身体不自在呀。在极乐世界的身体自在，啊，那叫真的拥护，自己做得了主宰，得大自在。这是法人，后面有个无生法人，这个境界高了，理本不生不灭。从理上讲，每个人没有生命啊，这是学佛。这学佛得什么好处？这是第一个好处啊，真正觉悟知道了，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生死啊。生死是什么？是身，身体有生死啊，自己没有生死啊，啊，身体死了就自己死了，那还投什么胎呢？那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六道轮回之有，正是你没死啊，啊，这一点要知道啊。如果真的是死了，死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事情好办。啊，何必浪费这么多时间去修行呢？啊，死了一切都完了，这太好了。可是，这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死了就不得了。为什么？死了之后算总账啊。你这一生干的是善业是恶业？要算总账啊，就好像外国这个宗教里面讲的最后的审判呢，啊，死了的时候算总账，你的恶业多到三恶道去，你的善业多到善道去啊。换一句话是，这一生所造的罪业，来生的果报。那我们今生这一生所造的罪业，是我们过去一生的业，这一生的果报啊。佛经上有两句话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欲知往事因啊，我以往那一世的造的什么因，今生受者是，我这一生所享受的就是的。欲知来世果，啊，来世的果报，今生作者是，我这一生所造作的就是的。这个两句话不得了。啊，我过去世所造的什么，我这一生受的；我来生的什么果报，我这一生所修的，我这一生所干的。这个我自己很清楚啊。啊，过去生中所造的，我这一生受的很多的苦难。啊，但是苦难受得很自在。啊，这个是有伦理道德， 有佛菩萨加持，啊，来生的果报，我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利益众生，没有伤害过一个人，啊，没有怨恨过一个人，我来世的果报好啊。有一次我在北京，黄念老的学生告诉我，那念老已经往生了。啊，学生告诉我，啊，这老师曾经说过，对他们说的，都是净空法师，如果这一生呢，要不往生极乐世界，他来生的福报啊，不得了不得了，叫大福报。啊，我们想想，是往生好，是来生大福报好。啊，大福报会可能造大业，如果造的是恶业，可不得了啊！啊，决定不能干，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好。啊，这个世间叫我做国王，天上请我去做天王，我都不干。啊，决定不要去想这些吃福，这不是好事情。啊，真正好事情，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是真正好事情，永远不造恶业了。啊，所以目标要锁定在这里，不求人天福报。啊，六道是假的，你设法界都是假的。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设法界的佛，我统统不干。啊，我们要到极乐世界去。啊，学了这么多年，没有这个选择，那就全错了。啊，那就是白学了。啊，决定不能被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诱惑。啊，这是佛门的第一德了。我们要觉悟，我们要把它牢牢的抓到。啊，这个世间人家说灾难很多，我的心目当中没有灾难。啊，灾难真的降到我身上来的时候，我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我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啊，阿弥陀佛立刻就来接应。心就定了，没有一丝毫恐惧，没有一丝毫忧虑。啊，你看这个世界动乱，看这个世界灾难很多，我看这个极乐，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差不多。啊，没有看到灾难，没有听到不善。那为什么呢？不看不听。学佛六十年，大概前面十年还偶尔看一点电视，啊，跟电视告别了有五十年了。五十年没看过电视，没听过广播，杂志报纸都不看了。 啊，所以我住在是清净的国土里头。啊，没有忧虑。没有困扰。啊，身心自在呀、啊。啊，每天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大乘经。啊，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跟这些同学们分享，这就是我干的事情。啊，科学家发明这么好的工具，啊，我们在小房间里面可以跟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分享。啊，这个要感谢科学家的发明。啊，不需要道场，不需要讲堂，有个小房间就可以了。啊，真自在啊！道场大了，开销大了，要去找钱很苦啊。啊，小道场不需要操心啊，啊，过得非常自在。有人看到我一张照片，我拿着锡杖照这张照片，大概流通不少。啊，我还看到有人把那个下半身啊续上去了，续的不太像，看得出来，痕迹看得出来。为什么我拿锡杖照这张照大半身下头没有呢？这里都很深用意在里，他不了解，我没有立足之地呀，所以地下没有脚，没有立足之地呀，都是表法的啊。别人照全身，我不能照全身了啊。他们有立足之地，有大道场啊，我没有啊。啊，所以这个里头。有表法的意思在里头，哎，那个续起来就错了，也不好看了啊。理确实没有生命，今但言不生，啊，不生，所以叫无生。诸位想想看，这个生灭。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那个里头一个生命你怎么能够知道啊？佛法讲不生不灭，如果它真的是不生不灭，这句话是废话了，毫无意义啊。它确实有生命，生灭等于不生不灭。为什么？它太快了，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也就是你看不到，你接触不到。它真有生命啊！许许多多生命集合在一起，哎，我们就看到了，看到生灭现象了。啊，那就是弥勒菩萨跟我们讲的一弹指。一弹指大概是1/5秒。啊，我们能看见的。啊，这一弹指。一弹指里头有320兆个生命。320兆的生命纠缠在一起，我们看到生命的现象。啊，单独一个是绝对没有办法看到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啊，实就是真实，一切法的真实相。整个宇宙，无论是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是这样的，这个速度，啊，这个波动产生的，这是事实啊。啊，佛当年说出来，佛怎么知道的？佛是在禅定当中看到的，你就知道那个心多清净。心的定跟波动的速度平等，你就完全看到了。啊，这是什么等次的禅定呢？佛说了，八地以上。我们知道，菩萨不算佛，算菩萨，51个阶级，禅定的等级就分51个等级。啊，八地是51个等级里头最高的5个等级。啊，八地、9地、10地、11地就是等觉，最后一个是妙觉，妙觉是圆满，它是佛，不算菩萨了。啊，菩萨到等觉，就是菩萨最高的那4个位次。见到啊，对于阿赖耶的3细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阿赖耶3细相讲的什么？宇宙的缘起，万物的缘起，生命的缘起，我的缘起，我从哪来的？啊，是同时来的，同时升起的，没有先后。啊，这个。现在很多科学家以为宇宙是大爆炸的，不是的，大爆炸讲不通。所以新的科学家提出来，慢慢的说跟佛法讲的接近了，啊，是这么来的，啊，这是多深的禅定啊！禅定里面，空间跟时间都没有了。啊，我们讲空间维次，空间维次，科学家证明，至少有11种不同维次空间。啊，科学也很了不起。从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限度的。啊，无限度的，它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人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如果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空间维次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假象，不是真的。空间没有了，就是距离没有了，没有距离了。啊，时间没有了呢，先后没有了。啊，千万年前就是现在，千万年后也在现在，所以过去未来你都看得很清楚，为什么？都在你面前。啊，像什么？像看电影一样。啊，看到宇宙这东西虚幻的变化，啊，全部是真的。啊，空间没有了，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啊，往后1000年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也在眼前，你都看见了。啊，这就变成预言了。所以，禅定当中见到的境界，是可以相信。啊，这桩事情是早年我请教李老师， 啊，我请教他的预言可不可以相信？他就告诉我，预言理论的依据啊，一般预言者离不开数学啊，古老的中国说离不开易经啊，通通与易经有关系，与数学有关系。数学的推算如果有一毫差错，那预言就不准了，叫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就不准了。第二种来源呢，是定中境界，那个很可靠啊。所以古老预言当中，好像是黄丕禅师有几首诗，预言诗啊，他说那个是他定中所见到的境界，那很可靠啊。这个把预言的来源说出来啊，我们对他就了解一些了啊。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啊，是鬼神传递的信息啊，现在很多啊，由附体传递啊，由在意象当中啊传递的啊，是你亲自看到这些现象啊，不是在睡梦当中，不是梦境啊，你突然看到这个现象啊。还有呢，梦中境界啊，有些人梦到东西以后他真都看到了啊，有这么几种来源啊。这几种来源可以是参考，你不能完全相信啊。为什么呢？它到底是真是假，它存疑，它打问号啊。所以可以做参考，不能完全相信，完全相信就错了。那学佛的人对于这些话，对于这些境界相，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啊，一定遵守啊经典教诲，依教奉行，一切境界现前如如不动啊，这就最好啊，不要受他左右啊。传递的信息与大众有关系的，多留意点啊，多关怀，多照顾一点就可以了。解决灾难困惑这些问题，决定不能相信他的，相信他的搞错了，你找不到他，他不负责任，你找不到，无法追究他啊。所以解决方法一定要以经典教训啊。你比如他所传递的灾难来了，念佛能解决啊，这个正确的啊。这个他不传给我，我们也是用这个方法。那他传递这个信息来说，我们的方法没错，